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35集。另一边，傅文铎一脚将强壮的棕熊踢到空中，他一脚蹬地，整个人向空中飞去，漆黑的三棱锥形状的利器从下至上刺穿了棕熊的心脏。唐默眼尖地发现那把黑色利器上泛着冷冷的荧光，似乎和之前有些不同。光头男的尸体落在地上，傅文铎甩了甩右手，利器消失，变成原本的模样。至此，四个偷渡客全部被击杀。而另一边，陆姓青年抱起了自己的同伴，他这支四人队伍里另外两人实力一般，其中一人已经醒了过来，另一人却永远地闭上了眼睛。他的胸口有被子弹穿过的痕迹，想来是早已死去，无法再救。短发女还是说错了，她其实杀了人，在今天以前，他和他的队友一起杀了更多的人。收拾完四个偷渡客，唐默走到傅文铎身边。玩家们是第一次见到脱下铠甲的 A 先生，看到 A 先生刚才单方面殴打棕熊的情景，他们纷纷警惕地拿起自己的武器，盯着傅文铎和唐默。如果不是光头男皮糙肉厚，肯定早就被傅文铎打死了。换作是他们，绝对无法在傅文铎的手中活下去。陆姓青年转头看向眼镜男， 两枚国王的金币，干不干？ 眼镜男给了他一个眼神， 走。 陆姓青年有点惊讶，但是他相信同是玩家的眼镜男。陆姓青年抱起自己还活着的另一个队友与安楚一起扭头就跑。眼镜男在唐默杀了短发女后也转身逃跑，七个玩家一窝蜂地逃走。刚刚他们还和唐默、傅文铎齐心协力地杀死四个偷渡客，现在就跑得无影无踪。他们之间从来都不是同伴，只是为了一时的利益被迫合作。当眼镜男毫不犹豫地逃走的一瞬间，唐默的眼里露出一丝惊讶。很快他说， 不好。 唐默和傅文铎全部反应过来，他们跑进小屋，果不其然，屋子中央的笼子里空无一物。在他们刚才杀死四个偷渡客时，笼子里的大怪物已经被玩家救走了。唐默看着空荡荡的笼子，脸上神情变幻，最后他勾起唇角，轻轻摇头，看向身旁的傅文铎，笑道， 傅少校，我以为你只戴了个头盔，原来里面还有面罩的， 准备的也太周全了吧。傅文铎说， 不笑了。 唐默愣住，过了一会儿他明白了傅文铎的意思， 那样笑是为了在那些玩家面前掩藏身份。 傅文铎意味深长地看了唐默一眼，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， 我更希望拥有一个正常点的队友。 唐默愣了一会儿，很快就无言以对了。难道过去这七天他在傅文铎的眼中一直很不正常？唐默不再说话，面无表情地上前扛起笼子，冷冷地说， 傅少校，走了。 面罩下，傅文铎不动声色地笑了一声，跟了上去。地底人王国的下水道错综复杂，没有现实都市里的四通八达，他们的下水道又小又脏，恶臭扑鼻。七个玩家以最快的速度在这个下水道里前行。一个小时后，他们成功离开了王国都城，在一个荒废已久的郊外小屋里停住。陆姓青年大口地喘着气， 总算可以呼吸了，再在那个下水道里走半个小时，我肯定会被熏死。 这位朋友怎么称呼？ 我叫陆星，他是我朋友安楚， 这是我的队友安德鲁，他是个外国人。既然大家都通关了黑塔一层，看上去应该也都不是偷渡客，还都拥有异能。正式玩家吗？ 安楚瞥了他一眼。 这话没有，废话一大堆。 眼镜男坐定后说，我姓洛，这是我的队友老李、小陈、小林还有浩哥，我们都是正式玩家。眼镜男隐瞒了自己队伍的信息，陆星却似乎并不在意。众人认识以后都放下心来。集结副本和其他副本不一样，他们这些人大多参加过上个月的香蕉酒馆集结副本，在里面只要是同阵营的玩家基本都会选择合作，因为合作才能让他们拥有更多获胜的希望。而且集结副本即使输了也不会死，只是会有一些惩罚。他们互相没见过对方队伍，很明显在上次香蕉酒馆的集结副本里他们不是同阵营。休息过后，陆星问道，不去拿国王的金币是因为 A 先生 B 先生太强？眼镜男微微一笑，这是他七天来第一次如此安心地露出笑容。是有这个原因， A 先生的强大你们也看到了， B 先生也非常强，这一点我们前几天和他们有交过手，所以知道。不过更重要的一个原因，就是比起国王的金币这个额外奖励，我们还要赶紧逃走，免得让 A 先生 B 先生发现怪物已经被偷走了。陆星惊道，偷走了？小陈嘿嘿笑道， 那是我们队长早就安排计划，咱们分头把那只大怪物偷走了。 大家已经休息完毕，眼镜男带着陆星安楚来到小屋的壁炉前，他俯身将地上的木板拉开，露出一个黑漆漆的地洞。眼镜男说，国王的金币固然重要，但我个人比较偏向于保守的计划，不算你那位受伤的队友，我们七个人联手杀死 A 先生 B 先生的概率不足两成，如果那四个偷渡客没死，我们十一个人联手这概率有七成。安楚奇怪地说， 既然这样你怎么不早点说？我们可以先和那四个偷渡客一起杀了 A 先生 B 先生，拿到国王的金币，这样偷走大怪物也会很容易啊。 眼镜男摇头，不，七成可能性杀死 A 先生 B 先生，但在那之后我们七个人都会死。陆先生安小姐，我们七个人绝对不是那四个偷渡客的对手，比起先得到金币再被人杀死和不得到金币能活命，我选择后者，这也是我选择和 B 先生合作的原因。陆星说， 你居然和 B 先生合作？ 安楚说， 人家这才叫智商流。 众人一直往前走，走到地洞的尽头时，他们看到了两个中年男人。王英贵和老鸟见到眼镜男等人回来，赶忙跑过来，激动地说， 我偷到了，和你说的一样， A 先生 B 先生在混战的时候根本注意不到我这里，我和老鸟成功地把那只怪物偷了出来。 眼镜男说，辛苦你们了。说着他走上前想要揭开盖在笼子上的黑布。 王英贵缩了缩脖子， 哦，我和老鸟被这只怪物折腾了三天三夜，我们都不想再看见它了。 陆星好奇地说， 你们也是玩家，你们怎么被这只怪物折腾了三天三夜的？ 王英贵吞了口口水，简单地说了一下自己和队友在第一天就被 A 先生抓住，被 B 先生扔进关怪物的笼子，接着被这只怪物当球踢踢了三天三夜的事儿。想起来他还心有余悸， 幸好大家救了我们，要不然我和老鸟真的要被折磨死了。 掀开黑布，众人看着这只巨大的怪物，王英贵郁闷地说， 就是这只可恶的大怪物。 他狠狠踢了一下笼子，笼子里的怪物惊恐地睁大眼，发出叽叽的叫声。等了许久，大家没听到动静，眼镜男思索道， 现在还没到怪奇马戏团的惊喜之夜，惊喜之夜的活动是晚上六点开始，或许要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被判定为成功偷走怪物。 众人齐齐点头。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当晚上六点到来的那一刻，一道清脆的铜声在众人耳边响起， 大家松了口气。接着他们便听到， 叮咚，玩家陆星、安楚、林毅、洛泽、王英贵通关失败，没有偷出可怜的怪物，可怜的怪物即将被解剖，集结副本怪奇马戏团的惊喜之夜划掉，集结副本怪奇马戏团的惊悚之夜正式开启，通关失败惩罚，晚上七点前十位玩家潜入怪奇马戏团破坏惊喜之夜。叮咚，玩家陆星、安楚、林毅。 黑塔的声音里藏着一丝幸灾乐祸的味道，十分欢快地播报了三遍。洛泽惊骇地睁大了眼睛，这时候他已经没心思去在意自己和队友的名字被黑塔直接报了出来，之前他的掩藏毫无作用。他嘴唇翕动，似乎想要说些什么。很快又是一道童声在他们的耳边响起， 叮咚，玩家傅文铎、唐默顺利通过怪奇马戏团的惊喜之夜，获得奖励可自由定制的道具升级礼包一只。 狭窄漆黑的地洞里是死一般的寂静，黑塔满是恶意的声音在十个玩家的耳边来回播报了三遍，仿佛在嘲弄这些玩家愚蠢而又沾沾自喜的模样。眼镜男的队伍里，他的四名队友是一下子就垮了脸，连眼镜男自己也不敢相信这样的答案。他张着嘴，表情有点滑稽，这是地球上线后参与的所有游戏里他第一次出现这样的表情。林毅看到自己的队长露出了这样的表情，心中涌起了一丝不甘和愤怒。林毅说， 怎么可能，怪物就在这里啊，我们顺利偷出来了，那两个新玩家是哪来的，他们什么时候偷了怪物，怪物不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吗？ 不仅是他，其他几个玩家也说， 黑塔搞什么鬼，我们成功偷出怪物了，他就在这里，这不就是那只怪物吗？你们两个不是被这只怪物折磨了三天三夜，折磨的精神差点崩溃。 王英贵完全摸不着头脑，他百思不得其解。 就是他呀， 说着他一把扯过自己的队友，两人走到巨大的笼子前，王英贵指着笼子里这只黑色的巨型长尾巴老鼠，这只老鼠有一人高，看上去十分奇葩，此刻正眨着眼睛扑愣愣地盯着王英贵。 老鸟，你说是不是他，就是他一直不停地把我们的笼子当球踢，我这辈子都忘不掉，你说是不是？ 老鸟也说， 是的，没错，就是他呀。 他们极力地向其他八个玩家解释。笼子里黑色大老鼠歪着头，他这一道叽叽声过后，刚才还吵吵嚷嚷的地道渐渐安静了下来。哪怕再怎么不肯承认，现在他们的游戏就是失败了，这只老鼠不是怪物，他们偷错了对象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